知道，都知道。 尝过几次心酸，酸得刻骨铭心，再努力的装扮，还是个越来越平凡，人群中找温暖，却自信满满，标准另一半。 拉一个一直会陪伴自己的坚强，拉一个得而复失不完的微笑，有几次承诺相互

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李继红演唱。 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 推 了。 出去玩小丽的呢？ 一天到晚， 你 说我 这人， 你 看你这个味道， 你小丽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was a robber. First time that he saw me, stealing hearts and running off and never saying sorry. But if I'm a season, he can join the heist and we'll move to an island. And he can be my jailer, working to this tailor. Every love I've known in comparison is a failure. I forget their names now, I'm so very tame now. Never be the same now, no.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sland breeze and lights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yeah.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I know I'm gonna be with you. So I take my time. Are you ready for it? 没辛苦不该说些什么，我爱你其余的一笔带过，希望能牵你的手， 不能笑就默水泪陪陪我，除了你大家静静的，没有你会不快乐，背靠背却淡热， 最近过得不太顺心，埋头苦干年复一年，老板呢还是不肯加薪，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自由拥抱，来一张打折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你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在异乡打拼，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 我下的那条路上。为我跟他 come on， 我 是自己的飞。 希望。

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准拿着为人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安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yeah, 哎、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多少人默默努力，多少年始终如一，为这城市的呼吸，每天每天的种种大限，但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会呀，不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无声的贡献有天会懂，每个人都在分享，这些年没有他感动力量，他们力量，有一位先生多年走不出门，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准拿着为人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安守本分，不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

爱自己，做自己，我跟自己的呼吸。外面很多人，他们说我离地，没关系，我本身就喜欢我心。其实只看个电影，只去个餐厅，只是想安静而做每个人都做的事情。相机不举起，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让爱跑来一群鸡，换回立体音，听着不喘气，也是每只鸡天生的市民。让我去面前，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他们哪来的自信？是否这世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不及，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让我去面前，社群加以评定，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很坚定。 就是 时候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大冒险，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你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游戏一直战到天亮，黑眼圈就只进化，熬夜太可怕，快洗洗睡吧。 蜘蛛在你身后。

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巴士公车名叫巴士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回忆到 心，但我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昨晚你告诉别人不如我，明明只说给你听都够受，有人说对我错，谁的暧昧又对号入座，问候就被想太多，难道变成温馨的节奏，礼貌被当成温柔，就这样传遍了耳朵，比听歌更动听，当你听到有人说比感冒更流行，谁和谁的有人说全世界都相信，但每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千万别告诉别人，哦哦哦哦，明明只说给你听够够受，有人说对我错。什么时候有这个朋友？分享虚拟的传说，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夜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